散发着青草的香气，却又充满空灵。听一首《向往》，第一句把人就吸引了，轻快的节奏似乎在表达着悲伤后的释然，将温暖清新的和风缓缓地吹入了听者的心田，诉说和怀念着曾经的年少时光。感情也许就像李健所唱的那样，如涓涓的溪流一样，在穿越山间和田野后，体会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和简单。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简单而满足，才会让人感到回味无穷的幸福。李健，向往。 放松一下，给眼睛做一个深呼吸吧，眼睛的保健操开始咯。大家好，我是苏慧伦。 我可以很久不和你联络，任日子一天天这么过，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，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。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，

水点泪痕，心更乱，愁思绕千百段，找遍的态度，无心生他说话，收不了。冷雨夜我在你身边，盼望你会知，我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，坚强地相处。 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，是否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2007年，杨宗纬参加台湾歌唱选秀节目《超级星光大道》，被人们所熟知。他的歌声细腻中呢带着苍凉，你很难想象到这两种声音是如何结合到一起。听他的歌曲，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。他那特有的带着沙哑的哭腔，总会让你情不自禁地融入其中。或许这就是真正的杨宗纬，唯有歌声才是最打动人的东西。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，来自于杨宗纬，《初爱》。

算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想结束是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原谅。我不会原谅，我怎么原谅？ 晚上七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，生活就得有点意思。我是鹿晗。 速度高度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.